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南三环木西园桥到玉泉营桥东向西方向，丽泽桥到玉泉营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有人在朋友圈说，昨天是星期五，今天到了星期四。一句玩笑话，今天依然是工作日，虽然是星期六的时间。欢迎各位在工作日的傍晚5:02打开 FM97.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请来这个组合呢，大家非常熟悉，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啊。但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你会发现，哎，这三位真的是保养的非常的有加，哎，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漂亮，是什么样的组合呢？大家期待一下。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17:03，欢迎今天的嘉宾黑鸭子组合。先听一段片花，片花之后第一首歌曲正式的送给各位。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像我很快乐，更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传来。 这是你熟悉的黑鸭子组合，但或许是你不熟悉的新一代成员。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可情歌哪有那么简单？还记得一开始的喜欢你吗？从一开始的喜欢你，到后来慢慢发现这种喜欢情不自已，再到后来你会发现原来思念是一种病。 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然后故事一点一点地展开，画面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晃眼竟已是匆匆那年。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爱从此刻在 974 Live Show， 今晚都是你熟悉的旋律。今晚黑鸭子组合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欢迎黑鸭子组合。黑鸭子的形象深入几代人的人心，若干年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再回首，黑鸭子还是那么的年轻漂亮，声音还是那么的好听。欢迎我们的黑鸭子带来再回首。 伤痛和迷惑，曾经。 我们的第一首现场演唱的《再回首》哇，这首歌曲听的真是让人泪眼婆娑呀，仿佛鸭子突然间看到那个时候的小时候的自己，然后看着电视当中黑鸭子组合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演唱还是这个动作还是表情都是非常的统一的。今天黑鸭子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让我们欢迎黑鸭子组合来，请挨个的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黑鸭子。 我是一声部张继兴， 我是二声部毕长荣， 我是三声部杨明奇。 怎样？这个黑鸭子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样的助演术？就为什么还是这么年轻呢？ 是这样，咱们黑鸭子呢，创始于1984年，那是当时是徐秀霞老师以及卢丽丽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创立了黑鸭子这个品牌。那么之后两位成员出国之后呢，那徐秀霞老师就带领别的成员，然后继续发展黑鸭子。那么今天大家看到的我们三位成员呢，是现在也就前几年我们最新的一波刚补进来的一些成员。那么我们随着新的成员的加入，我们的曲目上面，我们今年最新的专辑《生生不息》也融入了很多全新的近些年来的一些很经典的流行歌曲。那包括在唱腔上面，我们也会融入一些包括像美声的 R&B 的唱腔，我们会有和的部分，也会有每个人 solo 自己的一些很个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黑鸭子是最新一代的黑鸭子组合了。 对 OK， 刚才说到三位成员三个声部其实也是各有分工的。 对，没错。 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先一个一个介绍好不好？从季星开始哈。季星是一声部。 对，我是一声部主旋律声部。 你曾经参加过青年歌手大奖赛。 没错。 所以你的声线是 其实我应该确实说就是流行唱法。那我可能是声音会比较比较厚一些，然后呢在主旋律声部可能就是大家会贴合我的声音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整个歌曲的处理啊，我们大家就可能会沿着一个人的路子来走，大家都贴合他，然后尽量做到不管是呼吸然后还是处理然后各方面表现，然后都要靠到我这边来。 所以你们这个组合的话主要贴的就是你。 对，很多歌是这样。那如果说我们其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歌曲，比如说像粤语歌喜欢你，那我们是贴的我们的杨明奇琪琪 广东话歌曲。 对广东话歌曲。对所以根据不同的曲目而来定。 这是季新。那二声部嫦娥就比较厉害。哎，长荣长得像嫦娥。 谢谢 长荣是抒情花腔女高音啊。 对，我是美声专业。 哎，你方便给大家秀一嗓子吗？ 行， 就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哈。 好，那我给大家唱一个比较熟悉的《一杯美酒》吧。 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天山上的雄鹰只会盘旋，必飞过山的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 我的天哪，一定是串台了。这是刚才那个唱再回首的吗？完全听不出来。所以你在这个组合当中是极力的在压制自己是不是？ 并没有。我觉得就是这个每种唱法都是对自己一个锻炼嘛。 哦，我很好奇你用这个花腔女高音唱再回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OK， 这是我们二声部像嫦娥的嫦荣。 谢谢。 接下来呢是三声部明奇。 对。 明奇是唱 R&B 的。那你要不要先 solo 一下 R&B 啊，一小点点感觉就好。 好，可以，我唱一段我自己改的歌吧。 好，来我们感受一下 最炫民族风。 好，最炫民族风。来感受一下啊。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哇哦，又串台了呀。太不容易了。今天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好好的领略一下新生代黑鸭子他们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无论是这个演唱作品还是他们私底下的性格，我觉得新生代应该是更加活泼的一大了吧。 没错。 OK， 那这个直播间等待着各位给他掀翻哈， 嗨起来！ 听完了合唱的部分，也听完了 solo 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是黑鸭子组合自己的歌曲，接下来带来的是《恰似你的温柔》。 嗯，没错。 好，那请组合准备一下，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恰似你的温柔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了，来我们一起跟着唱吧。 太美了呀，我觉得要不然我们就先不要打破这种美的感觉，直接延续第三首歌曲好不好？ OK， 第三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来会唱的朋友三二一继续的欢迎黑鸭子。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黑鸭子组合。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了黑鸭子组合现场带来的《恰似你的温柔》和《外婆的澎湖湾》，怎么样？在路上各位有没有全程一起跟着合唱呢？但是你看，我都已经听完美味的这个 solo 部分了哈。你们在唱这两首作品的时候，我总是不专心，总是期待唱唱那么美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个这花腔女高音就冒出来了。 啊，待会儿后面会有，待会儿后面会有。 哎，你们三个 对。 完全不一样的声部，完全不一样的唱歌类型啊，变成一个组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从一开始的喜欢你，到后来慢慢发现这种喜欢情不自已，再到后来你会发现原来思念是一种病。然后故事一点一点的展开，画面一幕一幕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晃眼竟已是匆匆那年。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都是你熟悉的旋律。今晚黑鸭子组合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欢迎黑鸭子组合。有什么比工作日下班路上跟着一起哼唱你熟悉的旋律更加过瘾的事情呢？再多的烦恼可以跟着自己的唱一块的给它吼出去。17点3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黑鸭子组合，前面听到了他们演唱的三首很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呢也是非常熟悉的旋律，大家也可以跟着唱。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很养眼。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着唱接下来这首《橄榄树》。欢迎黑鸭子。 哪里 书，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非常动情版本的橄榄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忍不住的在想，为什么流浪，完全的唱到了人心里。让我们再度的欢迎黑鸭子组合。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黑鸭子。 OK， 你们选歌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选呀？ 首先是我们会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有共鸣点的，因为我们其实走翻唱一直以来哈，保持这个翻唱的这个路线，然后呢，另外就是要适合我们的声线，对，因为我们抒情的歌居多，我们的唱法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轻柔，然后气声唱法，以气带声，对，这样声音比较容易靠到一起。 找到适合你们声线的，然后又是耳熟能详的作品，这样是难的事情还是比较容易的？作品量可选的应该很多。 还好吧，我们会选一波出来，然后大家 比较经典的， 对，比较经典，然后大家再来筛选， 对， 来再提意见啊什么的， 能引起这个几代人的共鸣。 对。 那重新编曲的话，编曲部分是你们负责还是会有人？ 当然是有专门的音乐人来编曲，对，我们也合作了很多音乐人，就是大家这次如果对我们的歌比较喜欢的话，大家可以 提一些意见， 对，从网上搜到我们的《生生不息》黑鸭子的这张新专辑，这张专辑有很多我们和很优秀的音乐人合作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歌，然后用一些很新的手法来诠释它。 包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稍后可以听到的，比如说小情歌呀，比如说思念是一种病啊等等，包括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还听到的有英文歌 See You Again 这样的一个表达。 对， 当然大家不用绕路绕得那么远啊，如果想要提意见呀，有什么想法的话，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可以随时留言互动给我们。 对， 收看方式 欢迎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你们演唱的这些经典的旋律是你们从小都听过的，还是有些是第一次听到然后觉得很好听，然后重新开始自己带来自己的版本的翻唱？ 基本上是都听过。 OK，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很经典哈。 对，很经典， 女人花。你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多大还记得吗？ 我记得是梅艳芳的版本吧，但不记得是多大了。但是就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她是终身来演绎的，她是女中音嘛，那我们来演绎的话，用和声的这个方式来演绎的话，我觉得其实更能把她那个柔美的一个味道，然后把她 一个全新的演绎， 对，表现得会更极致一些， 就更柔美一些嘛。 对， 哇，那很期待了。这样的女人花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本，稍后马上呈现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D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黑鸭子组合。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大合唱时间，接下来我们共同演唱的是《女人花》，欢迎黑鸭子组合。 心情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情绪放纵，花开不多时啊，看着继续着，一人如花花似 真的是歌美人也非常非常美。再度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旋律非常的陶醉的话，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三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到底是如何完成的。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刚才我们现场演唱女人花的时候呢，在明琪后面其实有一位哈，一直在为三位女人花做我们的护送，也是我们今天这位乐手，要不要给乐手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专门要介绍一下我们非常优秀的这个钢琴演奏的乐手，非常棒的段阿柱老师。 因为再不介绍呀，就来不及了。 对，他特别擅长爵士钢琴的演奏。 对对 对，学的就是这个专业。 这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吗？还是之前合作很多次？ 之前就有合作吗？ 对，我们之前有合作，而且特别是我们这次演唱会，9月22号我们在云南省大剧院做了一个演唱会， 刚刚结束没多久。 对，他就是担任我们这次演唱会的钢琴伴奏，我们合作非常的愉快。对， 那你们平时专辑当中的歌曲制作呀，包括这个录音啊，有这位老师的功劳吗？ 接下来会有吧，我想。 OK， 对， 怎么样，在后面给大家伴奏？今天大家的表现，就作为老师还满意吗？ 嗯，非常满意。 哎，还真的是把自己当老师。 但是我不是说作为老师啊，只是说我作为一个键盘手来讲的话，跟黑鸭子这种合作是一个就是风格非常不同的一种，就是跟其他的艺人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合作的方式。 哎，那话说到这里，那其他艺人是怎么样的？ 就是并没有这种和就是三个声部然后一起的这种就是就同时 用和声来演绎 同时出来。对对对，这种演绎的方式是比较不 其实是有难度的，是不是？ 对对对，当然

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这是你熟悉的黑鸭子组合，但或许是你不熟悉的新一代成员。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可情歌哪有那么简单？还记得一开始的喜欢你吗？从一开始的喜欢你，到后来慢慢发现这种喜欢情不自已，再到后来你会发现原来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是从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啊，思念是一种病，啊，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然后故事一点一点地展开，画面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晃眼竟已是匆匆那年。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都是你熟悉的旋律。今晚黑鸭子组合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欢迎黑鸭子组合。九月的倒数第二天，今天也是工作日，傍晚18:07，怎么样？今天工作一天是不是很辛苦？这时候听上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让自己的身心彻底的放松一下。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提示一下，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当中的几个人都太养眼了呀，我没有说我自己啊。 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黑鸭子组合，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本时段第一首作品，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来小情歌，欢迎黑鸭子。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拥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沉沦。 这个版本的小情歌真的是非常的嗨，是我们现场演唱的版本。据说此时此刻的北京好像路况不是特别好走，这个时候呢在车里面闲着也是闲着，把这个广播声音开大一点，视频打开，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场演唱会啊。这是黑鸭子组合现场演唱的小情歌，这个版本应该是要跳舞的吧？ Yes, yes, 是的。 这个版本呢是我们黑鸭子2018年全国巡回演唱会第一次尝试在台上来跳舞唱跳，第一次尝试唱跳。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大家都是站在那边静静的去唱歌， 哎 啊，那么这样的其实演绎这样的 有一点点尝试低曲风格的歌，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然后呢唱跳也是第一次来尝试。 你们三位本身都擅长跳舞吗？ 还好吧， 有这基础哈。 对对对。 OK， 那接下来一会儿到这个副歌部分，那个我们特别版本的这样的编曲响起来的时候，要不然在直播间当中稍微给大家带来一小段，让大家透过视频简单的感受一下，不用唱了，只跳一下就 好，好不好？ 好的， 所以各位现在立马锁定新浪微博一直播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黑鸭子直接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的跳一小段小情歌给各位看，这也是他们在演唱会当中第一次跳舞。三二一，欢迎。太大的一个福利了，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只能够听到他们的演唱，然后看视频的话基本上也就在这个我们的麦克之前，然后简单的跳一下舞蹈，刚才是真正的一段啊，小情歌当中的舞蹈。 对对对，有副歌这一段，整整一段。 这是你们自己排的吗？ 对，我们有请舞蹈老师来编排。 这段排多久？ 你要说排很快，但是我们练的还是练了蛮久的，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中间有去演出啊，所以就是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北京。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 对，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花絮要跟大家分享，也是非常不容易。早上还在外地进行表演， 没错，对，今天所以还是蛮辛苦的，起得很早起来化妆什么的，然后在那个淄博演出完，然后再来到这边，所以今天也要给大家演唱十多首歌，其实对体力来说还是蛮有考验的，对对对。 我们四点多刚刚到北京， 下午四点多刚刚到， 对对对， 非常辛苦黑鸭子组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大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黑鸭子组合。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刚才我们现场听了他们演唱的小情歌，然后又通过视频看了跳舞的小情歌，真的很想对黑鸭子说三个字： 嘿，服来 了。哎，可以，这个可以哦。 来，喜欢你，欢迎黑鸭子。

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转眼来到了18:37。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 黑鸭子专场时间，其实可以叫一场演唱会了，量级真的是非常大，也来到了最后半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音频锁定之外，视频端口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本时段我们首先演唱了这首作品呢，其实我个人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原版呢比如说有这个说唱的部分在， 对， 然后三个人换成这个组合又如何完成，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思念是一种病，欢迎黑鸭子。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少原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 停止转动， 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始终感觉你在觉你在心口的鼻息，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我试着笑口需要花点时间，可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 怎么样各位，如果一开始你像我一样就是很难想象黑鸭子如何来演绎这首思念是一种病的话，此时此刻听完他们的现场演绎，是不是已经爱上了这个版本的旋律？很好听，思念是一种病，它其实歌词非常的长，非常的多，对于你们而言的话就得记歌词，应该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吧，又是三个人一起来合唱。 对对，然后大家的出口啊、进点、出点啊，这些都要统一。对对对， 特别腹黑的我就很想知道，你们在演唱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真的有没有出现过一些状况？ 其实还是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对， 常在河边走， 对， 哪有 不湿脚的时候？对对对， 对 啊，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情绪可能因为现场可能会特别嗨，有的时候， 啊、 然后观众一嗨，我们一嗨，有的时候就，就突然就冒， 对， 一些就冒出来 了。三个都是独唱的嘛， 对、 啊、 对对， 一嗨就容易。 这声音突然就冒出来啊，因为大家合的时候都是要有很有控制力，其实唱组合比唱独唱要累多了，对， 是，特别是你们都完全是一呼一吸都要是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冒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其他人就震惊一下， 然后我们会有眼神的交流啊，或者是 有一种眼神的交流， 对， 比如说 交汇轻抚一下，对，轻抚呀，或者是眼神呢、啊、 确定是轻抚不是狠狠的掐一下。这是我们听到的黑鸭子的组合，可以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那今年也会有个巡演，是不是？ 对对对，那我们刚刚在9月22号开启的2018共圆中国梦黑鸭子全国巡演的演唱会、 嗯、 啊，当天在昆明站，对，我们当天晚上也是、受到了昆明的观众非常热烈的喜欢我们， 对， 一致的好评。 怎么样，自己夸感觉 有点奇怪， 谁是王婆？ 但其实我们当天也很享受那个现场的晚、啊、那天晚上， 因为其实当天已经下大雨了，但是观众真的很热情， 是暴雨， 对，暴雨，但是还是都来了、 嗯、对对对、 啊、我刚才说谁是王婆，现在看来三个都是王婆呀。确实今天听完我们的现场两个小时的演出，你可以想象在现场听黑鸭子演唱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唱这些很经典的老歌，大家都是很有记忆点的、嗯、对对对。然后 你们会不会也是那种歌手就在台上唱唱，哎，换你们？ 会啊，我们也对，像比如说再回首这样，当时全场到结束句的时候，我们直接就让给大家唱，然后大家声音都很大，而我们还有跟大家做一些互动，教给大家和声啊，这样一起跟现场 大合唱。 对对对对， 换你们，然后收回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进不准呢？ 这个还好， 这就到现场去检验的时候了。 对，想听我们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接下来关注我们北京站还有其他城市的演唱会。 OK， 具体信息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哈。 对对对对对， 新浪微博就叫黑鸭子， 黑鸭子演唱组张继星。 OK，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也是最近的一首主打歌、 嗯、 月光下的凤尾竹。 对，没错，非常 新编的。 对对对，重新改编的。 什么样的感觉，大家期待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黑鸭子组合。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关注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在收听着974 Live Show 呢？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月光了吧？月光下的凤尾竹，欢迎黑鸭子。 下面的风没春雨哦，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听，啊，多少深情的呼噜声，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小盒子也藤墨铅笔银兰书，姑娘姑娘，她的心是树叶惊鸿雀跃北京马路。 现场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画面真的很美，各位一定要锁定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间的很期待生活在一个小村庄当中，最好远离手机，就是娱乐项目可以少到非常少。 对， 然后你就静静的去看这个每天晚上的月亮，然后静静的享受每一天那种慢生活的节奏。 对，感受大自然。 听黑鸭子演唱的《月光下的凤尾 竹》。怎么样？今天在电台演唱，这第一次吧，唱这么大规模的。 啊，没有，之前也有做过这样的， 是吧 ？Live show。 哎，喜欢这样的形式吗？ 喜欢。对。 好，所以大家如果说也很期待黑鸭子他们的现场表演的话，记得关注一下他们即将开办的演唱会了。 对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会是哪一首呢？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那年你听黑鸭子，到了今天你还在听黑鸭子。 匆匆那年之间，你都经历过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有请黑鸭子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匆匆那年》。 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童年也被男女化在成仙。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仁慈轮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从此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说这些，谁的心就这样被造化人间，我们要互相亏欠。 听的匆匆那年，也感谢今天黑鸭子算新生代黑鸭子做客九七四 Live Show， 再度的介绍一下每一位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黑鸭子演唱组的一声部张继新。 一声部张继新。 二声部毕长荣。 大家今天听到的就有那个花腔女高音的部分的，都是来自于长荣自己的 solo。 对 ，yes， 我。 黑凤哪个？ 来介绍一下， 三声部杨明奇。 杨明奇本身是唱 R&B 的， 对。 然后在这个组合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 对， 感谢各位今天做客九七四 Live Show， 有时间的话欢迎常来玩。 谢谢泽华，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谢谢。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经框了你多久？荷尔蒙觉醒又在你心里呐喊了多久？直到你按下 Super Sport 那一刻，澎湃性能一键释放。